我系阿杰啊，系咧，我哋今晚有个网友聚会、哦，你放工之后嚟 join 我哋啊！ 好啊，去边度玩啊？ 长洲东堤啫嘛，玩得开心咪一齐宿营咯。 哦，好啊，今晚见啦。咦，有呢间咯喎，冇人嘅。咁黑嘅， 鬼虫啊！收声！啊，死八婆，咬到我咁痛！ 你哋三个做咩？黐线嘅！ 咪嘈啊！食啊！食啊！ 咩嚟噶？ 唔系啦，搞掂佢啦！佢实报警噶！死啦！死啦！嗱，咪走出声啊！系你逼我哋噶，死啦死啦！ 救我啊！呢度边度嚟噶？救命！去翻九九年啦，咁就喺呢一個10月29日啦，係嘛？即係30日啊，咁咧就應該都30日，因為29日就拉佢哋啦，咁應該30日就發現咗具屍體啦。咁當時咧就要交代翻清楚啦，咁具屍體咧就夾喺個床褥中間，咁然之後咧，因為咧由於其實佢都死咗超過成 一個禮拜， 一個禮拜差唔多9日，見到佢嘅時候咧，佢個頭咧已經係爛曬，即係俾啲野狗咬啦。同埋咧冇咗個左腳掌嘅，咁就係當時就係呢一個柯丹啦，咁就誒。 但係你今日拍咗嚟嘅係右腳。 嚇，右腳啊？ 呢只。 哦 ，OK， 俾你睇到。OK， 我哋睇翻一啲當年一啲嘅即係照片啦，第3A， 我哋一路 play 落去3A， 係啦，咁啊呢啲就係當時咧一啲 報紙上 面，咁啊見到就係有兩個床褥就係夾住佢咯。咁而都揾到佢咧，嗱頭先就話多啲證據啦。找到佢個胃裡面有啲乜咧？呢度要講下啦。阿宇有冇做功課啊？ 睇下先， 睇下先。我哋嘅節目冇得睇下先㗎，我哋要嚟㗎啦。咁咧就發現咧，佢個胃裡面咧就有啲哥羅芳。 嗯， 哥羅芳好啦。咁啊，阿毛好熟哥羅芳好似。 砌模型會用嘅。 砌模型會用。 啊，因為黐一啲亞加膠片，我哋會用哥羅芳嚟黐。咁喺化工鋪都會買到。係。咁但係就買哥羅芳其實係要登記身份證 嘅。嗯，係咩？ 係啊，因為佢係其實根本係眾所周知，真係眾所周知，用哥羅芳嘅人都知㗎啦，係可以攞嚟迷魂嘅。 最高使用率我覺得差唔多係即係迷魂案裏面， 係啊， 係啊，咁所以嗰個 因為係人都知嘅關係，所以你去化工鋪買哥羅芳係要登記身份證㗎。 哦， 係啊， 咁樣㗎原來。 係啊。 嗯，咁你仲有咩渠道可以攞到哥羅芳咁？ 化工 lab 咯。 OK。 係咯，即係基本上有唔少嘅中學嘅 lab 裏邊都有嘅。 係。 係啊。 咁當年就呢個柯丹嘅胃裏面揾到哥羅芳，仲揾到咩咧？ 中藥， 一種中藥咧叫做金不換。 嗯，都係香草嚟。 食出呢種香草，呢種香草咧有三個名嘅，喺台灣啊嗰啲就叫九層塔。九層塔啦。咁有時你食嗰啲餅啊，嗰啲佢即係嗰啲街邊嗰啲咧，佢都會落啲九層塔落去，就好好香嘅。咁同埋咧，西方就叫做羅勒啦，係啦，即係攞嚟煮嘢食嗰陣時，成日都會用到羅勒啦。哇，咁點解話好少聽喎？即係呢個迷魂裡面咧會使用到呢個金不換喎，我真係第一次聽啦。咁啊都問過啲中醫啦，其實金不換係乜咧？咁你而家你平時即係攞嚟做餸嘅就叫做羅勒啦，但係佢相信咧，即係佢哋用嗰只咧就唔係羅勒，而係好多藥嘅成分裡面都會有金不換。咁啊有一種誒唔知乜乜乜素啦，講出嚟大家都唔記得㗎啦，算啦，就乜乜乜素啦咁樣。咁咧就有啲人咧就攞呢種呢一種嘅藥物攞嚟做乜嘢咧？攞嚟安眠啊，一瞓唔著啊，或者咧攞嚟止痛啊，即係佢有少少嗎啡成分嘅。咁咧就會用呢一種嘅乜乜乜素咁樣嚟到去服用嘅。咁喺內地都好多人用嘅。 咁而且咧啲金不換咧，即係其實咧有啲人攞嚟咧搽當藥膏搽，攞嚟咧就搽啲暗瘡啊、糖或者醫糖尿病都會用金不換。所以我實在唔知道咧，佢哋買咗乜嘢邊一隻嘅藥物，但反正裡面咧就有金不換嘅成分咯。咁但係點解我覺得好奇怪咧？點解呢啲兇徒咧廿幾歲僆仔咧識得買呢啲咁嘅？呢啲咁嘅藥物嚟到去迷暈人嘅咧，即係佢話有一種技術令到佢鎮靜或者係安眠，令到佢迷昏迷或者係少少，再加安眠藥啦，有落安眠藥嘅都。 我諗點解知道就第一樣嘢開始有互聯網啦。 互聯網一定係。 但係阿柯丹咧，柯丹係中醫嚟噶嘛？雖然婦科啫， 會 唔會同佢哋有傾過即係呢一啲咁嘅知識咧？係 都唔出奇，係都唔出奇 嘅。因為都幾特別，我覺得。如果唔係普通咁買啲安眠藥咪得咯， 唔係 study 呢單案都唔知道原來我成日食嘅九層塔原來 啊又唔係嗰只，即係佢係嗰只 similar 嘅草本植物啫，但係就未必係你平時食嗰啲啦。 泰國菜成日用嗰啲， 唔通你食完嗰啲會瞓眼瞓咩？我又唔， 我又係唔覺咯， 唔 係食完好精神㗎， 應該食大量食，長期食， 長期 咁就會啦。 OK。 咁啊，但係嗱，你就首先又揾到佢有哥羅芳，即係吸過哥羅芳啦。咁又有依啲金不換嘅所謂有少少安眠成分嘅物質喺佢身體裏面啦。咦？咁即係話有人咧，即係會唔會係有備而來咧？而家 佢有備而來咧，我睇到都係想迷暈佢，而係即係好似一個偷竊 啊。老粒嘅上家 係啦， 老粒 係啦， 老粒成分好啦。咁啊，呢三個人咧，通常咧，阿簡師傅會唔會？凡係遇到呢啲有共犯，佢都特別煩嘅咧，因為實係咧，我哋三個一齊犯案，冇人會自己孭曬上身咁蠢啦，梗係我話阿毛咧就話阿魚就話花家姐噶啦， 仲好啊， 仲好， 仲好啊，因為咧嗱，如果你拉一個淨係得一個人犯案咧， 係 佢一唔認咧，咁你就全部都要攞周邊嘅證據， 係 咁你就喺佢嗰度咧，你就覺得我唔再嘥時間啦，因為你好似扮傻咁樣，我唔講嘢咁樣。咁但係當三個嚟咧，三個大多數咧，呢個就會篤嗰個，嗰個篤嗰個，嗰個篤嗰個。咁咧就會嗰個故事大綱咧就會出咗嚟。 但係大家嘅口供佢會好唔可信嘅喎，因為受會保護自己。 可唔可信咧？冇問題。最重要就俾咗個故事大綱我哋。 哦，即係呢個歐拉裏面，你又再去 諗下 邊個講大話咧，邊句係真嘅咧？ 即係合唔合理？咁你就知道係邊個合唔合理，因為佢哋每個人都一定有每個人嘅角色，就算你幾保護自己都好，你都有一個角色嘅。咁但係如果你個故事你，因為個死者最有力嘅咧就係個死者講嘅嘢，咁個死者都死咗啦，咁就冇嘢講啦，冇嘢講咪真係要靠你哋咯。咁你唔知道究竟係發生咩事，你一定要由佢哋俾一個大綱你，嗰個大綱你一定會知嘅。咁知道咗大綱之後，你咪可以由裏面去查下佢。你咁你本身你咩角色？咁個個都保護自己噶啦，個個都話睇水噶啦。 係啊，一定係點知㗎？係 一定㗎啦。 睇水嗰個最安全。 係。咁你話睇水，咁都有一個跟住之後，你個個睇水，咁你會問佢：咁你邊個同佢講嘢㗎？邊個同佢接觸啊？佢梗有話講一個出嚟嘅。咁真係睇水嗰個，可能真係冇喐手嗰個咧，都會話翻俾你聽，我真係冇喐嗱，阿邊個去咧？佢做乜嘢嘅？咁你慢慢你就會透露出嚟。 但係幾難破案嘅喎，即係你實在有時都唔知係會唔會好難知道邊個講大話咧？ 誒，其實會知嘅。其實真係會知嘅。嗱，一去到普通嘅偷竊案，佢可以點樣都唔認。你咪告我咯。咁打交又係你話你打我，我打你咁啊，你咪告我咯，咪上法庭先。但係謀殺案唔係。牛山案咧，就因為佢哋知道自己已經搭咗半隻腳咧，終身監禁。咁佢咧就好保護自己的意識咧，係好強好強。因為開始驚，即係知道呢個係一個離天大禍啦，即係唔係普通嘅案件你可以走得啦。咁所以咧就係容易做嘅，係比任何嘅案件仲容易。但只不過係你個搜證嗰度咧就好麻煩啦。咁第一，佢個頭爆咗啦，咁你要辨認佢身份啦。你點知佢係邊個啫？咁開始又要做個 DNA 啦，又驗屍啦，驗屍裏邊又睇佢胃報告啦，咁樣每樣要睇咁啊，跟住先去證實咗呢個人就係邊個死者啦嚇。咁跟住之後咧就再 match 翻佢本身嗰個 就是他做那些誰去按卡啦，誰去剩，其實有很多 CCTV 是看到誰去按卡啦，誰去剩， 是啊，那些走不掉， 跟住所有就將他砌回去，只不過是好像執藥那樣，他的藥是多的，但是反而他的證據是很足的， 因為三個人都有故事，反而你容易砌回個砌圖出來， 沒錯， 最多你可以找到，原來這個砌圖跟那個砌圖中間有重疊位，那些我可以抽走它，是的，沒 錯。因為由於人數眾多有三個，所以我都做了一些表，就說一下當年他們講了什麼，好嗎？首先要介紹一下這個，即楊嘉儀就首被告，首被告，首被告即係其實佢係咪犯案嘅角色最重啊？即係個主謀嘅成分最高， 冇錯， 係咪？即係警方定佢為首被告， 係啦，冇錯啦。 咁呢個次被告咧就係呢個鄭文傑啦，呢個男仔啦。咁而第三就係呢個楊以華咧，就第三被告嘅。咁咧我哋睇一睇啦，首先睇一睇啊，睇到個警戒先，警戒嗰個，因為佢哋兩個版本唔同嘅。咁咧警戒供詞咧就首先阿楊嘉兒講乜嘢咧？佢就話咧呢個係主謀，呢個鄭文傑就主謀。咁咪話佢負責咧，又買繩啦，買天拿水啦，用枕頭焗死，全部佢做噶。咁咧就我同 即係懟死佢。 係啦，我同我個 friend 梁以華咧係冇份嘅，唔係冇份，係負責捉住阿柯丹只腳，咁都有份參與喎，真係 有 係啦， 即係 有 係啦。大家記住，佢而家係話有份參與噶嚇。咁跟住阿鄭文傑啊講咩嘢？呢個男仔咧就話係阿楊嘉兒咧殺人嘅首被告，同埋咧係佢用枕頭咧焗死人嘅。自己咧同埋嗰個女仔啊梁以華咧，第三被告咧，只係負責咧撳腳嘅啫。 即係話，即係姓楊同姓鄭啦。我其實講個古仔係楊，只不過人物 switch 咗啫。 switch 咗係啦。 係啦。 咁但係梁以華就話咩嘢咧？佢咧就亦都係懟阿楊自己嘅姊妹出嚟嘅，即係楊嘉兒嘅。佢話佢用天拿水同埋枕頭咧焗死人㗎嚇。咁咧同埋咧自己咧就負責咧係撳住死者嘅手同腳嘅啫。 嗯哼。 啊，咁佢都有份參與嘅，即係話。但是他又承認什麼？三個人一起決定殺人。好了，那你要問簡 Sir 了，有份決定其實都已經很 大。其實你按自己的腳都是同等罪名， 跟你負責用枕頭其實都是一樣罪名。 其實同等罪名一樣。那 你旁邊看呢？ 旁邊看你看看你那個動機是什麼。如果你的動機是旁邊去看去看水啊，去看住怎樣去做防衛啊，如果他醒了不讓他走啊，咁跟住你有錢分，其實又是一模一樣，冇分別，冇分別。 串謀殺人， 即係你由始終冇喐過，企喺度翹住隻手，咁都分分鐘。 但你成單案件你都參與啊嘛， 係好啦，咁但係喺庭上面咧，呢度要快快脆脆聽下佢哋庭上面又講乜嘢，好嘛？因為驚大家已經唔記得咗頭先佢哋講乜嘢。好啦，庭上佢講乜嘢咧？我哋去一去個 flip 先。好啦，咁啊庭上面咧啲字細咗少少啊，不過睇唔睇到啊你哋？我睇到，因為我有份稿。 冇問題。 咁庭上口供咧就咁講嘅，阿楊嘉兒咧呢個首被告就話咩咧？佢話咧鄭文傑咧就建議打劫噶，因為佢爭佢嘅錢啊。佢冇錢啊嘛，咁佢咪話打劫人哋咯，跟住咪還錢俾我咯。咁咧就鄭文傑負責咧所有嘢噶啦，買工具啦，喂人哋食安眠藥啦等等啦，即係佢係個角色最重嘅。咁佢自己咧就只係負責攞錢啦，同埋咧負責咧就提揾佢揾嗰個死者嘅提款卡密碼。揾緊嘅時候咧就見到阿鄭文傑喺側邊咧殺人啦，就係頭先你講嗰種啦，睇住都唔走去幫手。咁跟住咧，自己咧就係從來咧，同埋佢個姊妹咧都係冇參與過殺人，只係幫手棄屍，同埋負責咧洗錢嘅啫，就係攞佢嗰啲錢去碌卡。 改曬口供 喎！改曬口供喎！好，我哋翻嚟依度先。咁佢話點解自己改口供咧？佢話因為當時警方咧就嚇得佢太緊要，即係太大壓力啦。咁佢驚得滯咧，先至改口供。不過上到庭改口供，其實但係陪審員都知道你最初講過乜嘢，其實都係咪嚇好大影響㗎都嚇。印象 呢個要去說服個法官，你當時唔係自愿，咁就警察通常第一份警戒口供咧，攞嚟呈堂嘅證據咧，就係都幾強嘅。呢個係因為你犯案之後，你所俾嘅多數都相信係實話，除非你個律師真係可以打到裏邊係。你認為你是受威逼利誘啦， 即係案中案係咪嗰啲叫？好似 威逼利誘，威逼利誘其實就是話打你啊，威嚇你啊， 咁而令你氹你去 攞個口供， 係攞呢份口供，而呢份口供咧係唔係你自愿啊？ 係，即係你可以另外打嘅，你可以再打嘅嗰樣。 會打。首先其實咧，成個案件咩都唔打嘅，就係打狂文先嘅，唔係就係打狂文先嘅。 因為如果你個首先個境界公詞係一個唔合理、唔合法嘅情況下攞嘅時候，我已經係 呢個就唔會 put 佢做 exhibit 咯。 係，因為之前都有啲人係因為咁而甩咗身嘅嘛。 係，如果嗰個唔係證據嘅咧，就大多數都好容易甩。 但係當時個律師就冇幫佢做呢樣嘢，似乎嚇冇啊嚇，咁就冇啊。咁喺庭上佢只係解釋點解我當時會俾咗呢份口供出嚟啫。咁呢個楊嘉怡咧就係咁啦，佢就咁講咧，庭上咧唔關我事噶，所有嘢嚇，全部咧佢搞出嚟嘅，呢個鄭文傑搞出嚟噶嚇，佢同佢嘅參與度咧非常低嘅，主要負責棄屍同埋攞錢，但係攞錢嗰下都 使錢啊嘛，係咯，即係你 有份使錢嘅話，係咪都係串謀咧？ 你有目，其實你有目的去使你，你明知你自己錯，你點會仲去用嗰啲錢咧？係咪 啊？ 法官會考慮呢一點。 OK， 咁好啦，睇下鄭文傑又講咩嘢啦？呢個次被告，好啦，咁我哋去一去先。咁啊，鄭文傑咧就話啦，我係同阿楊嘉怡一齊建議打劫，同埋一齊去買天拿水，佢自己咧就負責去撳錢，撳錢啊！咁啊，楊嘉怡咧就建議要殺死阿柯丹。因為咧怕俾人認出，咁自己去洗手間嘅時候咧，去洗手間嘅時候，楊嘉怡就喺出邊殺人。真 係，呢兩條友係狗咬狗骨，明顯兩個人係狗咬狗骨。呢兩條友係， 因為其實因為阿楊嘉怡同埋阿梁以華咧，當時咧佢係戴住個面具嘅，佢戴住個面具咧就驚俾人認出。其實佢哋識噶嘛，全部。佢識佢噶嘛？你戴住個面具，除非你唔講嘢嘅啫。你一講嘢，係咪都會即係認到你咧？我真係奇怪，阿宇。 可能佢咬，可能佢咬住嚿護口膠咯。咁講嘢冇好似 Rambo 咁啦。 我覺得就冇啦，呢個就佢就純粹戴住個面具，就以為對方會認唔到佢，或者即係係啦，即係總之自己驚啦，心虛啦。咁 呢啲就係嗰陣時嘅七十後啦，係嘛？ 好單純啊！ 唔係，我都係七十後啊，都唔會咁諗咯。 我哋唔會做呢啲嘢先啦，我哋。 但係依家已經係15年前咯。 係啊。 唔係，我諗我廿幾三十歲都唔會諗啲咁傻嘅，我都有寫小説寫嘢，都唔會寫到自己咁蠢。 即係如果我諗係嗰陣時嘅七十後咯，即係你所做嘅嘢全部都係破綻，你根本就係。 係啊。 你係全部嘢你係冇一樣嘢會走得甩嘅，唔知點解佢會去咁樣去辦？ 講唔通㗎。係 啊。 即係你又信唔信佢咧？佢話佢去緊廁所嘅時候，聽到出邊咿哇鬼叫。 呢個幫當然唔信嘅。 先知嚇，原來楊嘉怡殺咗人喎，咁樣。咁跟住我咪去幫手攞下錢咯，咁樣。咁樣都得。好，跟住啦，第三被告啦，呢個參與度最低嘅梁以華啦，佢又講乜嘢咧？最左邊個係啦，佢就話咧，係阿鄭文傑嗱，佢而家佢調翻轉頭咧，佢最初就係督佢嘅姊妹噶嘛，話佢嘅姊妹做噶嘛，有份做就主謀啦。跟住而家佢就唔係啦，佢就話男嘅呢個鄭文傑咧，就用枕頭咧焗死人嘅，同埋咧自己同埋阿楊嘉怡咧係完全冇參與過，係完全冇參與過過程，係完全啦，記住。咁即係話佢當時咧喺同警察講咧，就話佢有份撳腳嗰啲噶嘛。咁而家突然間咧就完全置身事外咯。咁啊點睇咧？ 哦，咁 Sir，你聽到個被告突然間即係如果係啦，即係陪審團 呢個就係當然咧，就係我頭先講啦。佢當佢發覺自己係已經係闖咗彌天大禍咧，咁佢就會承認。佢認為咧，我認咗咧。咁我到時咧就會係被法官覺得你係誠實， 輕啲。 咁你應該咧就可以判輕啲，因為我真係知錯，原來真係彌天大禍啦，亦都被差人拉咗。 但都會判謀殺噶，都會。 但係佢哋係唔知噶嘛，即係唔知嗰個程序。但係當你經過，因為如果由你殺人去到你正式上堂，起碼都有一年幾，起碼成年啦。過得一年之後咧，咁好多人話俾佢知，咁亦都自己反覆思量過，咦？我都要認啦，我根本就唔係我殺，我又企喺側邊，咁而家咩都唔關我事，我點解要咁咩啊？我而家連話只腳我都唔捉添啊，我好驚啊，我走埋一邊啊咁，咁會唔會有個特別輕嘅罪名咧？咁樣，咁所以佢哋就人哋又教下佢，因為佢喺嗰年嗰一年齡之內咧。是完全是不會被擔保的 喺監獄裏面有好多人教路， 冇錯啦，咩咁蠢㗎？你點會認㗎？ 揭埋啲法律書俾佢睇下，嗱，你點樣講咧最安全啊？咁樣㗎嘛，好多嗰啲專家㗎嘛， 冇錯啦嚇，所以咪就係咁樣，點解會形成第一份口供同第二份口供唔同咧？咁呢啲其實都係全部係我哋警方預備之中嘅， 嚇， 個個都預計。你上個狂民第一個一定是打狂民 的。嗯，梁以華其實有補充的，他話點解當時咧，佢同警方講的時候就一起去督他的姊妹呢，因為他話佢警方有俾佢哋盤問鄭文傑嗰啲過程俾佢睇，咁佢見到哇，咁佢都話係佢啊，咁是但啦，我都話係佢啦。因為如果兩個人都話是同一個人，咁咪應該佢死緊咯。 係啦，係啦。 嚇，咁我咪可以甩身咯，咁樣。咁但係而家我覺得佢個改個口供改得好緊要喎。如果我係陪審員，我就完全我覺得呢個人 我都不可信 啦。係啦，就好唔誠實喎。因為你係完全冇參與喎，大佬你話你係咪先？你嗰個楊嘉怡都話自己有幫手棄下屍啊，係咪啊？咁你就直情想置身事外。咁結果咧，呢三個人點樣咧？如果俾你判點樣咧，阿宇點判咧？ 第一會看就話我是陪審員嘅話，咁睇翻嗰份口供嘅話，其實已經完全不可信的情況之下，我很難會輕判佢哋嘅喎。 嗱，咁唔得喎，你有偏見喎。 陪審員只能夠， 唔係咁講啫。 陪審員咧，只能夠定有罪定無罪嘅啫。佢幾判啲咩刑罰就唔係陪審員。 應該係誤殺，一或係 係啦，誤殺或者係謀殺。 咁就響即係我個人意見認為咧，佢係誤殺嘅機會係好大，因為佢由頭到尾咧係冇即 係 冇 intend 過，即係冇。任何企圖過的 即係你意思話佢就算帶埋嗰啲天拿水啊、金筆換去，純粹都是想迷暈攞錢。 冇錯，係咁，但是即係冇預謀的嘢咧，就不是謀，因為所謂謀咧就是預謀而去殺佢。 預先計劃。 但係後屘你最初不是咁樣的，但係後屘變咗係一個發展成咁樣咧，都是變咗一個誤殺。 但係咁講，簡 Sir 嗱，佢哋初頭可能係。冇預謀啫，但係有人就講過啦。其實我哋咧就後嚟都梁以華講噶嘛，最初嚇唔知真定假啦。佢話我哋三個人咧都想改變主意，係想殺佢啊。如果唔係就唔會發展到後嚟有用枕頭焗佢嗰個情節出現啦。嚇咁你咁刻意用一個枕頭壓住佢，然之後咧去焗死佢，坐喺個枕頭上面，再揾人負責喺側邊撳住佢手腳嘅話咧，呢個似乎我又覺得轉化咗係少少謀殺嘅個成分意味喺度。 咁要睇下嗰個觀睇下個觀點 咯。即係除非你相信佢當時就係、是、哎呀緊張得滯啊，佢突然間嗌我都唔知點算啦。咁啊睇下用枕頭可唔可以制服佢啦咁樣？點知唔小心搞出人命咧咁樣？睇你信邊個版本？ 咁由佢開始約佢第一刻嚟講咧，都係屬於一個行劫成分嘅。但是後來你如果他由第一刻約他那個動機不是的，你所要後來轉化回去做一個謀殺不是那麼容易的，所以都要由個官看看他的怎樣去看那個角度。 所以這三個人就一直就坐在這個東頭灣道99號就坐到現在了，都十幾年了，都十五年了，還有一排坐了，還有一排坐了。這宗案就即係實在，喂，玩 ICQ 玩，即係講珍惜個朋友，咁佢有錢啫，你都唔使殺人嘅，真係你係咪先攞錢？不過我都相信係真係可能佢哋動機最初真係唔係話咁邪惡嘅， 唔係諗住殺佢嘅。 係咯，因為殺人就好大件，同埋不過佢哋揀長洲咧，點解要？ 都係嗰句啦，你易租，易租， 唔係佢容易引佢入去， 容易引佢入去。 因為嗰段時間真係好流行噶嘛，即係去長洲度假咁樣。咁而長洲真係多船，即係容易入去玩一晚，跟住第二日翻嚟開工，咁容易去做呢樣嘢，嗰個誘因容易產生。 係，咁啊真係估唔到玩 ICQ 就無端端即係名都冇埋啦。咁而且咧，即係佢都咁好嘅條件啊，咁即係其實當年佢都即係幾好噶嘛，本來都嚇，即係有份咁好嘅職業嚇，咁啊突然間就識咗呢幾個完全咧都唔拉更嘅人，即係身份地位有樣嘢都好唔相近嘅，咁就無端端中咗呢個陷阱。好啦，咁啊今時今日就喺長洲留低咗呢個陰影啦，係嘛？阿宇啊，咁而家經過嗰個地方有冇即係都諗翻起呢單案啊？ 其實 有冇去㗎？其實而家冇再去啦。 唔係有，即係其實而家有啲人 今次特登幫我去係嘛？ 唔係我好耐已經唔係，其實我好正常，我好耐已經唔再入去東堤㗎啦。即係已經不再入去那些範圍了，因為其實不是話驚啊，只不過是話盡量都不行過那些地方，因為本身我不是住那頭啊嘛， 咁我又唔係住嗰頭啦，我好少會過去嗰面，即係極其量你話去沙灘咧，去到佢前面咯，即係唔除咗你話真係要去釣魚，咁我哋先會再行出面石灘過去嘅。如果唔係咧，平常咧真係會好少人會行過嗰面。 之前有人提議喺嗰度搞鬼屋啊嘛，變咗鬼屋嘅鬼即縮聲變成就係 Halloween， 即係我嚟擺 或者總之係啲變成係一個鬼屋嘅一個熱點咁咯。 簡單係鬼屋主題啦。 主題咯，係咯。 主題嗰度。 我記得嗰陣時就唔係人扮嘅咯，嗰陣唔係人扮嘅啦，嗰陣時就應該係。 唔係咁，有啲人係中意即係所謂試膽啊、探靈啊咁咯。 唔係你睇下今時今日啲人去 Halloween。人扮嘅都 VY 鬼叫啦，你話如果係嗰啲冇嘅真係，嗰啲真係冇嘅啦。 好啦，咁啊講到捉鬼咧，我哋俾翻個 promo 大家睇一睇先，因為咧阿炮灰咧有 order 我啊，佢話叫大家咧揾下咯，佢特登咧真係好鬼無聊啊，佢整張相咧依個 promo fit 入邊咧，佢就話咧叫大家睇下裡面揾下有幾多隻鬼喎，咁咧就估中咧就唔知係咪佢會獻出初吻啦。大家得閒揾下啦，咁喺呢個期望咪會高翻出嚟。 呢個冇吸引力喎。 是但啦，應酬下佢啦。咁因為佢好似好有心機嘅，佢整啲 promo 又好靚嘅。咁上面佢就話收埋咗一啲嘅鬼喺度，咁睇下大家揾唔揾到有幾多隻啦。咁樣就係咁啦，我交代完啦，講俾佢鬧噶啦。好，咁多謝曬啊簡先師，好唔該曬馬俊偉同埋呢個阿毛，同埋多謝啊陳展鵬，阿宇唔該曬，好今日時間又下個禮拜再見， 拜拜。 拜拜。 警匪殊途，人鬼同路，一个欢迎警界、贼界、人界、鬼界，全世界收听的另类节目。逢星期三、晚上11:00至12:30，花家姐、艾力力、阿文为你包尽奇案猛料。